且别要借问问君。 不免趁此机会将他国军职吕强过来献与韩驸马，岂不大 功？你的功名传了至当，臣们是 人的大事，我说的有。